我今朝就去咗警署咧，就入纸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嘅。咁我喺嗰张纸上面咧，我系写大约300人嘅啫。我哋从警察管理层得到嘅回应咧，系比较负面嘅。咁所以我喺度希望再一次咧，呼吁政府唔同嘅部门，尤其是系警方咧，能够明白到呢个系我哋嘅自由。如果佢唔批不反对通知书嘅话咧，我哋系要视乎情况啦。即使我哋唔喺嗰度进行集会嘅话，我哋都一定系会有啲行动或者活动。 系啦，咁啊就阿陈浩天咧就谂住，即系其实佢就应该唔系话行七一嗰只噶啦。咁但系咧就先声夺人啦，佢就想喺6月30日嗰晚，咁就喺呢一个咧，即系尖沙咀嘅钟楼里边就搞个集会，就悼念香港沦陷20周年咁样样。咁但系最新消息咧，咁其实即系呢个警察咧，其实已经系话嗰度咧要封。咁然之後話即係鐘樓要大維修咁樣樣，話又咁巧嘅咁樣樣。 尖沙咀係 啦， 文化中心嗰度 係啦，就為咗一個陳浩天係嘛，即係喂，即係當佢一個即係恐怖分子咁樣看待。 頭先我講嗰段説話咧，咪就係其實係配合緊而家差佬即係所謂嘅批唔批不反對通知書嘅問題。你今日嗰個傳媒報導，大家去放翻上去花生 group 嗰個link 啦，嗰段報導咧，就話佢。就同台灣勾結嘛，就甚至乎影埋相嘛。 哦，即係你東方嗰、那個 係。係啊，即係岸之師嗰段新聞報導。我就覺得奇怪，我睇睇佢內容，有一個叫做台灣叫做孫志本嘅人，突然之間我腦海裏邊即係閃過呢個人。原來呢個人咧就曾經喺台灣嘅大學裏邊教書嘅，後期咧唔知因咩事咧就自己辭咗職，或者係俾人炒魷魚啦咁樣。咁啊搞咩咧？喺台灣主力係搞漢藏嘅啲協會。我點解記得佢咧？2014年雨傘運動之前，我去台灣，我唔記得細節啦。係佢約我嘅，我要坐低傾下。咁啊吹下水啦咁樣。 呢個喂，有條友即係有個阿 Stephen Choi 啊，即係貨金咗10蚊喎。 係多謝啊。 嚇，唉， 美金定港紙啊？ 唔理佢喎，大佬，即係啱啱叫。係咁，佢叫 多謝多謝。 第四支，喂，大佬10蚊唔夠喎，阿哥係嘛？真係。 喂，講翻正題先。咁佢約我去見面，咁我哋嗰啲台灣華人民主書院嘅董事咧，都警覺嘅呢個人，因為佢覺得呢個人咧。是即是有可能是被人受骗了。咁你在台湾搞汉藏乜乜乜协会那些没所谓啦，你咪搞咯，是不是？咁他撩我哋是搞什么呢？他说要在香港搞，仲在雨傘运动之前搞。 雨傘运动。 咁我哋嗰啲董事呢都绿绿地㗎嘛，是咪即係都系即係独独地嘅人啊，即係喺台湾啊。咁他说我陪你一起去见他。咁我扮到咧，我讲普通话唔系咁好啦吓，即系好似听唔明啊，讲唔到好清楚咁样。虽然都系嘅，屌，连我哋嘅董事都同佢讲：，喂，你唔好咁搞香港啦，自己都未搞得掂啊！真系好似而家本土派咁讲啊，大佬，你仲掹埋俾多个位佢入你呢一个嘅同即系藏独嗰啲有关。虽然西藏人系值得同情嘅。即係佢個文化、宗教啊、語言啊，都俾人係咁真係即係清洗嘅啦，喺西藏係咪？咁但係你都唔好攞呢個位嚟搞啊嘛！ 我哋開條 link 啦，睇下嗰輪友係咩嚟啊！即係嚇嗱，睇下佢個樣先嚇，即係呢兩個邊個係孫志本啊？ 下邊嗰度， 下邊嗰個 okay, 拉落去下邊嗰邊 打格仔啊嘛，大佬！ 呢兩個話佢係幕後嘅主使人喎，我都唔知係邊定 有一個18歲嘅大佬，原來 係啊，佢就話同阿陳浩天佢哋食飯啊嘛， 同 佢攞佢箭嘴嗰度咪移過張相咪睇到咯， 係哦，孫志本即係個肥佬嚟嘅， 我見過佢啊，後屘我見過呢張相我認得啦，不過幾年前 你都認得，你認得人哋側面嘅大佬。 佢有啲係正面㗎嘛，你 Google search 啦。 哦 ,ok, 係咪喂，所以你話即係佢係咪要搵藉口嚟喐我哋，其實好容易㗎咋。你睇陳浩天呢單嘢其實都有部署㗎啦，我唔知佢真心交定係還是佢都係棋子一部分啦。喂，你搞個輪陷原本好地地。我又唔覺得差佬你喐佢做乜鬼嘢喎，佢都話得300友，咪俾咦下囉。雖然你俾我選擇

有針對性嘛、就是、 我哋做嫁娘啊舊年。咁我 同埋你派嗰啲嘢都係有針對性。 係呀咁今年呢就咁當然就冇咁多花生啦係咪咁但係就我哋都即係當係七一呢段時間咁就同啲網友就見一見面啦。 say个hi。 係啦 say个hi 啦。咁土伯呢都應該係咪你唔係會周圍走啊大佬你。 我唔走啦我揀一個地點得啦。係咪我今次唔做華文咪得啦。 咁你咪長留花生台囉。咁我長留花生台。亦都有一個教授喺度。咁其實等於即係其實你行即係鵝頸橋前後其實都會見到我哋啲人喺度嘅其實係。咁教授其實佢應該三檔嘢周圍走添嘛因為佢嗰個公益基金啊佢都要籌錢啊。咁、啊、就阿達哥都會過嚟嘅好似話係咪 我叫佢過嚟企半個鐘頭三個字喎。 咁、啊、因為其實佢又要籌期㗎嘛。 佢係搞公益基金嗰度啊。 佢唔係公益基金添嘛佢唔知話九個即係雨傘運動即係清算嗰度要都要籌錢啊其實都係要。咁所以呢即係都要籌嘅。咁其實講真即係今年雖然你話冇咗一啲人我相信冇咗嚟搞事啦係咪你去年即係嗰啲即係你話熱狗啊即係嘩你即係揸住個咪係咪周圍去搞嘢嘅又亂插旗嘅嗰個叫李正熙呢喂而家你即係一年咋其實真係。 去咗邊個陣營 㗎佢而家已經俾人屌咗出嚟嘅因為佢 佢喺企喺高大嗰邊。 佢黐呢個法國佬嘛咁咪俾人當咗匪囉。 OK, 法國佬就幫玉敏㗎嘛如果冇記錯。 係呀係呀係呀。咁所以其實呢佢就唔屬於呢個熱狗㗎啦。咁玉敏今年都唔擺檔㗎嘛係咪咁即係。 佢都冇意思啦。上年老實講我哋派住把線。去喐佢嘅時候啲人初時以為屌唔接呀屌因為見到個黃毓民擺前面㗎嘛屌原來我哋嗰個係揶揄佢嘅屌大家都 get 唔到係咪出去車遊行啲人後面係見到我哋先好少少嘅大佬。 咁今年呢就其實應該會係應該會和平啲嘅咁但係你要知道喎咁雖然你就咁講啦你話冇傷亡啲人啦咁但係起碼你要見到呢就嗰啲咩珍惜群組啊嗰啲有其實都會喺度嗌咪嘅尤其鵝頸橋嗰度響呀其實係如果嗌咪嘅話呢嘩嗰度即係嗰度拆你台呢係最響嘅因為響雲兩邊嘅咁好應聲嘅其實係咁所以都幾麻煩嘅咁就阿院長都會返嚟幫我哋幫手嘅其實係咁除此之外就係啦咁就我哋今年應該嗰啲期呢就會好啲嘅就唔會好似舊年咁硬刮刮嘅其實就即係可以見到我哋期飄揚嘅其實就咁就完咗呢、這個 好似有啲紀念品㗎嘛 有嘅有嘅即係 有啲快佬啊咁樣。 有啲快佬啊即係我哋教。 上次呢、這個 Annual Dinner,Annual Dinner 派唔晒嗰啲啊仲有啲日曆啊咁樣係嘛。 咁都有用嘅你攞嚟撥下都好啊大佬。日曆硬嗰張紙可以攞嚟當扇撥㗎即係你知都幾 Q 熱㗎其實即係嚟緊呢幾日都係。咁所以都嘩都好問喎其實下個禮拜日就係㗎喇。下個禮拜六啊。下个礼拜六就系啦，咁所以咧就好快亦都可以见到各位网友啦。咁其实我哋完咗之后，大家都可以食饭啦，嗰晚可以食饭啦，当下醉下酒啦。其实就算你哋话七一之后，其实喂我可能游行冇时间，咁食餐饭好唔好啊？咁样都得噶，其实系嘛，即系我哋搞完之后，咁咪当系求其搵个地方人唔多嘅，咁我哋咪即时搞个网聚咯，系嘛 ？PM 啦， 系啦，咁样样都得噶，其实系。是吗 那头是我地头。灣仔同我灣我大把相熟食肆隨時可以 call 到不過你最好之前 PM 定係 Anthony 啦。 係咪咁 咪數數人㗎大佬你咩到時大佬去邊度坐啊喺度街度食啊。 要數人㗎要早啲㗎。咁我諗我哋亦都唔會話嗰晚會有啲乜嘢即係後續嘅活動啦係咪即係你譬如話即係以前會有啲追擊嘅即係嘩你要跑上去禮賓府啊嗰啲咩嘢我今年應該唔會有啩係咪咁除非有突發事情發生啦咁 同埋雜種都走咗啦。 唔係佢會過夜呀佢七月 唔係呀去到星期六七一遊行之前佢已經走咗啦。 係咩哦佢6月30號晚會喺度。 梗係啦但係7月1號升完期之後即係可能食個 lunch 就走㗎啦即係3點鐘我哋遊行佢已經走咗㗎啦。所以記者如果醒目嘅話問嘅問題就係話你會唔會留喺度聽下香港市民嘅民意啊因为跟住有个即係游行喎表达佢哋嘅诉求可以讲得mild啲嘅系咪你嗰个点答呢咁样。我唔知佢点答啊。 唔系同埋唔系讲真喎即係我觉得即係我唔明啦即係其实我同阿